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呢，我们俩要对自己说的是，我们俩今天的这段视频呢，真的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嗯， 今天真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段视频，我们把它变成真了啊。这自毁的形象也真的是，因为完全不在计划之内。 是是 是。 但是呢，天作之合，成为了这段两段小视频以后，觉得说。不奉送给大家真的有点对不起大家。 你刚才用的词是什么？我们俩是天作之合。 这两段小视频。 这两段视频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就用这首歌曲来形容咱俩的心情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俩自己让自己 get high 了哈。 那我觉得大家收到这段视频之后应该也会随着这首歌曲。 Get high, do you wanna fly high? 二带来这首歌曲 Get High， 不知道大家嗨到了没有，反正我刚才就是有点被嗨到了，想想一会儿要放出的视频就觉得好像更嗨了。 你怎么就感觉咱们俩现在已经快率先开始了自嗨？自从提起了今天这两段小视频以后，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过来说上班时间早，七点半之前就已经到单位了，然后今天能不能把关键词早一点放出来啊？ 那当然不行了。 怎么能不行呢？你怎么能拒绝听众的要求呢？ 不是，听众的要求当然是要合理的话我们是要接受的，但是其实今天如果你现在看不到视频的话，一会儿稍微晚一点我们会立刻把关键词送给你，对不对哈？ 哎，对，而且包括每天其实大家觉得说错过关键词或者不记得关键词没有关系，我们周二周三的这些关键词呢都会在周三节目结束之后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上，然后便于大家方便的时候去查看一下。 对，刚才咱俩其实说是咱俩那段视频哈，然后但是咱俩用那个词嘛，红色部队说你俩处对象应该不行吧，不是禁止办公室恋情吗？ 我 们俩这叫我俩这叫办公室恋情吗？你要搞清楚， 我俩是办公室打起来好吗？ 太可笑了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事情呢，我倒觉得其实和我们上周的那个话题有一点点的像啊。 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月月鸟小哥哥。 好吧，我忽然 你看说到天作之合给你激动的想什么呢？我你想什么呢？我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3度，比前两天稍微高一些。那么受到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是天气晴朗，大气的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清新，适宜大家出行还有户外活动。还是风干物燥啊，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5%。这个总体来说这两天天气呢还是维持的比较不错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出门的话稍微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就 OK 了哈。 今天我们的签到前10名还是有很多新朋友在的，来看一下哈。第一名是亚南，第二名是 Circle， 第三名是西西西西西西然啊，我认真的说啊没读错，六个西。第四名呢是木恩，第五是木然啊，第五名这些名字你们发现就是 这眼神儿啊， 对不起啊，木然。第五名是王静，来恭喜这五位朋友。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呢是村口恶霸刘小胖，第七名呢是笨小孩，第八名是飞鸟，第九名是 LYSSSSS， 然后第十名呢是周宏伟。来恭喜以上的水朋友哈。 你确定你读对了这些 S 了吗？ 我确定我读对，他一共5个 S。 哎呦真是这什么名啊，这是啊。 但是大家签到前十名了啊，恭喜今天有很多新上榜的朋友在。哎，最近发现这个签到系统改变了之后呢，然后特别是大家的这个签到的一些小技巧改变了之后，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新的用户活跃在前十名当中。 是感觉呢好像就是实力跟经验都不太有用了，就是每次看谁的这个运气好。 之前好像也是这个样的啊。Circle 说怎么还不公布签到签到前名呢？今天是历史新高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哇，今天签到第13名了， 对， 感觉马上就要离这个前十名越来越近一些了。我们当然希望每天都多念到一些大家的名字，但除了前十名之外呢，再想要在早音乐秀当中被点名的话，那就只有参与互动了。 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跟上周的话题有一点点小像啊，因为上周呢我们好像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当年自己在人人网当中的那些时光嘛，对不对哈？然后由此呢我想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你和5年前的自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比如说我直接公布了我10年前的照片，然后呢没想到被还继续被耗时调戏和 diss 了一下，对不对哈？ 是，但是我觉得确实是看到了自己，就跟宝库一样，又发现了以前的自己，然后忍不住回家就还把之前的自己翻了一遍。 是， 整个看完之后啊，我觉得5年前跟自己的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你那天跟我说的一点，眼神。 对， 因为容颜没有改变嘛，还是那么好看， 确认过眼神 还是很年轻啊， 你确实还是对的人。 对啊，就是 现在脸上已经看不到当年清纯的眼神了啊。 什么脸上看不到什么什么清纯的眼神。 妈，我觉得旁边这一位 都是坑对吧， 已经开始拿刀了啊。好了，当然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是自己5年前和现在自己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呢想对5年后的自己想去说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会比较有深度一点点哈。 这个需要我再仔细的想一想哈。5年以后想要对自己说一些什么？ 对，静宇可以慢慢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林俊杰呢已经想的比较远了，人家想的是1000年以后的事儿。 哦，那 你要真让我对一千年以后的自己， 哎，那不用不用，一千年的以后 那我还是给他唱首歌吧，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不用挡着我哈，这个我也可以唱的。 拦住拦住拦住拦住，以前五年前的自己最大的区别，以及五年后的自己想说些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遇见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紧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 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静瑜刚才失踪了一秒哈， 我还在想一千年以后要给自己说什么。 对，你要行了，一千年以后的事就交给 JJ 林俊杰来说就 OK 了哈。我们只要想五年以后想对自己来说什么就 OK 了。 今天提到了说和自己五年前最大的区别，我们真的收到了大家很多的黑历史啊，嗯，大家也真的是很信任我们，都把自己五年前的照片po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其实呢，如果想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分享到粉丝圈当中，这样呢所有的朋友都看得到，我跟郭鹏其实也看得到。 是，每次呢其实看到大家很多的留言呢，我们都觉得精彩至极，可惜其他人看不见，就觉得其实还有点小可惜的感觉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五年前跟现在最大的区别，我会发现绝大部分人都发现说自己五年前跟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长胖了，身上多了很多肉肉哈，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对， 但是呢也有人说看到了自己五年前的这个到现在的这个成长。你看 Hotation John 跟我们说，五年前呢我是让人带的小弟，现在是项目经理了，是大哥了，五年以后我想自己开公司。 有道理啊，哎，你看这个 确实人生的一步一步目标都在慢慢的实现。王静说呢，比起五年前我多了一个女儿，现在呢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哇 哇，凑成了一个 好字啊。五年以后呢，希望能38岁退休在家陪孩子，也太早了吧。 白白说，我比五年前更孤独，更容易伤感，更疲惫了，可能年过30生活压力所致吧。这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跟五年前对比起来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了。 嗯，有道理。这个精生君慢的说，五年前不如30，初为人母，五年后40。这不是大白话吗？ 只有年龄的这个区别吗？没有其他方面的区别吗？ 感觉就是把大象放冰箱里一共分几步， 总共分几步哈。 对，总共分几步的感觉哈。 如影随形也跟我们说，与五年前相比收获了肉肉，那么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甩掉肉肉。 这个甩掉肉时间花5年， 所以这10年总共做了一件事，长肉，然后呢减肥。 对，好像我让我想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新闻的标题啊，说英国的女生呢每年都要花2个月时间去减肥。 嗯， 你好好酝酿一下这个概念。 其他的10个月就是增肥是吗？ 然后第二年还要花2个月来减肥啊。 就是其他的时间就全部都用来吃，然后每年呢固定的2个月的时间用来减肥。 是， 他们只是2个月，我这5年的时间每天都说要减肥，说要减肥。 你也没有、 就是说要减肥 啊，你也只啊，就太瘦了、啊。 毕竟跟5年前比起来，就是越来越美嘛。那跟我一样就是这样想自己的，还有宋先生，他说依旧的潇洒帅气，所以区别呢就只是年龄的数字增加了。那要想对5年后的自己说，保持帅气就可以了，哥们儿。 嗯，行了，今天我们终于出现一个和静瑜思路上可以天作之合的人。 那在小视频上要跟我 PK 一下，还是只能找月月鸟小哥哥了。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当然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跟一位最近，哎，我觉得他算是5年之内变化很大的，对不对哈？ 我觉得容貌上也算是越变越漂亮了。 是是是。 那他也完成了刚刚我们有一位听众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变胖了之后迅速的又瘦回来。毕竟他巅峰胖期的时候经常出门被狗仔拍的那个照片还蛮震撼的。 嗯，我们来说到的就是 Taylor Swift 啊，最近呢他发长文宣布将签约环球音乐，而他与环球音乐集团所达成的协议呢，将出售 Spotify， 也就是我们在国外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平台，这样的一些股份，并且呢把这些钱去分给歌手哈。 对，他说，我被这个充满压力的世界和不断变化的行业所创造的新机遇所激励，我也强烈的感觉到潮流建立艺术家、作家、制作人创作的魔力之上，那么他们也将继续蓬勃的发展。 继续我们听到的来自 Taylor Swift 以及 Blood Pop 带来的这首 Ready for it。 Some boys are trying too hard. He don't try at all though. Younger than my exes, but he act like such a man. So I see nothing better. I keep him forever like a vendetta.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I island breeze and lights down low. No one has to k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 yeah,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And running off and never saying sorry. But if I'm a thief, then he can join the heist and we'll move to an island. And he can be my jailer, Burton to this tailor. Every love I've known in comparison is a failure. I forget their names now. I'm so very tame now. Never be the same now.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s we do, baby、 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Ready for It。 当然我觉得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准备呢，也确实等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比较巅峰或者辉煌的一个时代啊。 嗯，那他最近的这个做法呢，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跟张靓颖有点像。张靓颖前段时间也决定说把自己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要分给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注意的那部分幕后人员， 是 就觉得其实是他们共同的创造了这些流行的金曲、 嗯、 而 Taylor Swift 将会把自己的这个 Spotify 的股份拿出来分给歌手，因为他也希望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更多的新机遇能够激励他们发展。 所以我觉得梅梅未来 下一步是不是准备去当一个老板，因为我觉得他确实这些做法就还挺大姐大的哈。 五年前跟五年后的自己相比啊，大家其实听他的歌就能听出来，五年前可能唱的都是一些什么 Love Story 这种歌曲， 嗯、 那么现在呢都已经是类似于 暗黑系， 对对对对，像 Ready for It 还有 Reputation 这张专辑简直就是把他个人化的风格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是也可能是这个稍微胖了一点啊，所以走暗黑风更加合适一点点， 人家已经瘦回来了好吗。 好了，我们这是我们说到的 Taylor Swift， 来看看大家五年这五年来的这种改变哈。来看一下这个凌霄呢，说五年前30岁努力把自己活成大人的模样，五年之后呢35岁努力把自己活成孩子的模样。哎，但是这个话感觉好像是五年之后40岁那位跟差不多吧，这种感觉哈，数学有点不对了哈。 嗯，也跟我们说跟五年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妈了，你看这个名字就已经写着十月妈咪哈。 嗯， 当妈了之后呢，现在女儿5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很好，每天悠闲的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年龄呢虽然马上已经接近不惑了，但是呢有人疼有人爱，我也非常享受快要来的40岁。 嗯， 总之呢就是不畏将来，不念过去，只安在当下。 哎，说的真好哈。一抹说五年前抓紧玩，五年后有个空赶紧睡觉。俩娃的妈 伤不起、啊、是 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两句话呢现在也可以做了哈、 嗯、 不用等到五年前和五年后来做哈、嗯、 听跟我们说五年前是孩子，现在是妈妈，那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从手足无措到从容淡定了、 嗯、 心态已经磨得很平了呀同志。 对，然后呢在我们读一大段大家的这种答案的时候呢，还是有些人努力的在探索今天的关键字啊。 Look 呢发天作之合，然后呢自己又打囧不是关键字， 不会这么简单的， 哪有这么简单，对不对、嗯、啊？ 那还是差不多会在这个7:30左右的时间为大家奉上今天我们精心准备的小视频。 是 这个关键词呢还是要再隐藏一小会儿啊，我们两个今天这么精心的准备当然也要再吊吊大家的胃口了、 嗯、是的。再来看一下，双11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在国外呢跟我们中国的双11齐名的有一个叫黑色星期五嘛？ 对、啊、黑五、 嗯、对，那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五都被称为黑五，是欧美消费者疯狂购物的日子哈。 对，那现在呢这一天还成为了朋友聚会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吗？以前的这个双11啊被戏称为光棍节，后来成为了购物节、 嗯、 那么美国的还有这欧美流行的这种黑色星期五现在成为了朋友聚会的一个好日子，因为大家会约上3-5好友、嗯、人手一台电脑，就边吃边喝边玩，边在网上寻找心仪的商品、嗯、还跟朋友一起交流一下，说哎，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共享这种买买买的乐趣。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双十一也可以这么做，对不对哈？但是呢其实我在想，其实黑五呢原本是大家去大超市里去采购的日子、 嗯、 但现在其实也演变成了一种在网上购物的啊。 对，但其实也有朋友就说我不想去商店，因为商店人太多、 嗯、 我们可以凑在一起在网上买，还可以相互出出主意，这样好像购买的这种乐趣它带给我的这种快感也成倍的增加了、 嗯、你看我们早安音乐秀就更厉害了，我们直接呢在早安音乐秀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购物车。你跟所有跟你一上班的人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双11都买了些什么。 是每个人都是双11这个大节日的演员。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余佳运改编的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说话的方式简单点，第

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离开我你的生活不再寂寞，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音乐早餐， 好了，要感谢一下我旁边的静瑜来为大家送出的丰盛的音乐早餐哈。每天呢，这个搭配的口味还是挺不一样的，从各种健康的美食到什么水煮鱼啊、麻婆豆腐之类的，反正都有设计了。 你没有发现，就是之前的时候音乐早餐我会专门挑选跟吃的有关的一些歌曲，但现在我已经，我昨天想跟郭鹏说我江郎才尽，但是没有忍住说了一句我已经黔驴技穷。 然后关键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突然说，哎不，我不是黔驴，我才反应过来。 对，我为此懊悔了很长时间，就我想说自己江郎才尽，然后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黔驴技穷了。但真的想要给大家准备音乐早餐啊，除了要准备就是在真正的早餐当中的一些合理搭配，同样音乐方面呢，就想说那既然吃的东西以吃的东西来命名或者来为题材的歌曲就那么些的话，那不妨接下来就来拓展大家的音乐口味好了。 是，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刚刚大家听到的啊，王北车真的算是抖音捧火，但你仔细的去听他的一些就是拿捏的方式啊，包括演唱的方式，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啊，就通过网络熟悉他了之后，现在也不太把他叫做网络歌手了。 那现在不叫做网络歌手了，但是你在这个音乐早餐当中把他拿出来，也算给我们换点重口味，是这意思吗？ 就不算是重口味了，就让大家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我觉得接下来我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位歌手才真的是重口味呢。 是谁？ 他是我心目中的歌王。 他的名字叫什么？ 大家发送歌王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知道他是谁了。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放送的两段视频呢，今天不算小视频了，算中视频，对不对啊？ 中，还以后有大视频吗？请问 就是这次还算是， 你要不要拍个微电影啊？ 这次还算， 咱俩以后再上个院线啥的。 上个院线，哎，那这个事情交给你了，好不好啊？你去沟通一下院线上映的具体事宜。 但我觉得拍两个小时出来， 对。但今天的这一段呢，就是往常我们大概是10到15秒左右嘛，那这一次呢会福利加码加倍啊，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歌王两个字。歌王就可以看到， 是 有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给你们所演唱的一些神秘的歌曲啊。 对，我把你放在王北车之后推出，你知道他现在有多红吗？那你在他之后压轴出场。哦，对不起啊，不，我怎么已经说出来就是你了？ 这叫压轴吗？ 对啊。 这我刚才说一个神秘人物，你干嘛直接？你是破梗王吗？ 所以大家发送一下， 按词来，按词来啊！ 歌王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能说到歌王了。 是， 那么说完歌王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舞王。 不，你刚才说到这个前面这位王北车，但是我觉得还是后面这位给我的压力更大一点点啊。 对啊，他就是亚洲舞王罗志祥啊。 是， 他已经出道24年了，不仅能歌善舞，还跨足了戏剧、电影、主持、真人秀等等，所以大家真的觉得小猪是无所不能啊。 是，距离他上一次发片的已经是2015年的真人秀节目当中了，如今呢是整整隔了3年，所以呢他终于宣布将在12月份是回归歌坛哈。 那上一张专辑呢？叫做真人秀，这张专辑叫做什么名字呢？暂时还没有公布。不过这一张专辑呢，他依然是不肯放过自己亚洲舞王的这个身份，找来了街舞界相当有名的何展成张浩，帮忙编排新歌的舞蹈。 对， 那他们两个之前在《这就是街舞》当中结缘，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那提到他呢，我觉得他最好的那首歌曲还是我接下来要放这首，来自他和小 S 带来的《恋爱达人》。不过千万不要忘记来发送一下歌王，看到一位神秘的歌者啊。不在 招数，我看过的猪可是大人的程度。Come on, hey you， 这是你去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我可能喜欢你。So baby， 这是你，请说你很开心，我有点喜欢你。 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yeah, 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yeah、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to me， 主动撒坏一直玩 别，我来摘取一下各位发送了歌王两个字到早音乐秀之后受到的惊吓啊。 你应该先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收到的是一段怎么样的小视频，现在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了，对不对？ 那对对对，那大家发送了歌王两个字呢，其实就收到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K 歌的时候来给大家表演过的，大家一直想要再听，哎，在哪还可以再听得到啊，因为当成是现场 live 唱的，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这次真的留了案底给大家。 什么案底？ 就是呼市话版的阴天。 对，而且我跟你说，我要跟大家来澄清一件事情。当时我和静宇一起到了 KTV 房间当中啊，我当时准备先坐一会儿，然后呢忽然他点了一首阴天，而且强烈要求我唱呼市话版本。 对， 然后没想到他很有心机的还录了下来，你说怎么办？ 对，然后我就发到抖音上啊。 对啊， 但是呢大家还是好评不断的，比如阿贵说，月月鸟小哥哥，你唱出了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感觉。 还行，算是进步了，总比那个大草原当中骑方轮的车好。 方轮自行车。 对， 鸽子说，月月鸟小哥哥，你眉毛都是戏呀、啊！仔细的看这个视频当中，还有 SSS 每次都关注到一些很小细节的部分。他说：“月月鸟小哥哥，你最后那个笑真的是好甜啊！” 还好吧，但是我比较关心小绿的这一条。小绿说：“哎呀，我要脱粉了，千万不能脱粉。”这就是我一开始并不想放上来的这个理由之一，你知道吧？ 是。那今天两段小视频呢，大家纷纷来猜了。刚刚有说到歌王跟舞王，当然发送了舞王，还有很多的朋友，你并不会收到罗志祥的小视频，因为他没给我们准备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关键词是歌王，另外一个关键词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慢慢去自己猜一下，应该能猜出来 了。很多朋友已经猜对了，你想，另外一个关键词是静瑜发的，那静瑜是什么呢？ 舞王。 什么呀？ 歌王，以及你们来猜一猜另外一个关键词了哈。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我觉得早秀的各位真的对我是真爱，就是当我已经说出了一个关键词是歌王，另外一个是什么的时候，很多朋友发过来了什么女王啊、女神啊、大王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 武后啊、舞娘啊、中华小曲库啊，我都很开心、啊。 但是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发了美猴王、 美猴王、 阎王。 你给我 他的意思是你和这个孙红雷长得很像是吧？ 你给我出来。 红雷大哥这是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啊。 当然另外一个关键词那肯定就是歌后啊。 嗯 嗯，当然看到很多朋友就在群里面就是在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女王啊、女神啊、嗯、我也都还挺开心的。 然后大家可以 发美猴王，那个你给我记住， 对对对，把这个美猴王什么的多多发一点哈。啊，然后今天呢大家的可以发送的两个关键词是歌王以及歌后，我们俩其实分别用方言来演唱了一首歌曲、嗯、对不对哈。 是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周四唱歌 battle 的时候其实也唱过这两个歌曲，不过这是 KTV 现场演绎的版本了、嗯、来大家给我们打打分吧，来评评理，看看谁更欺负人一些。 嗯，于科说月亮小哥哥最后的笑，你听前面感觉还挺好的对不对、嗯、然后说很像很像一个明星是谁啊， 我嘚儿 他说像王刚老师饰演的和珅。 刚刚还有朋友说最后这个笑真的太甜了，你仔细想想、嗯、和珅也笑得很甜啊，每次冲皇上笑的时候多谄媚啊、嗯、 那是王刚老师演的那个角色的感觉吧啊， 但人家历史上和珅真的是美男子， 是，所以我觉得我跟历史上的这个长得比较像一点，哎呀真好意思往上面这个倒饬啊。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同时给我们打下分，然后很多人呢不理解我当中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个话筒转了十圈，比如说最后为什么飞来一个帽子，飞了个帽子是因为我忽然发现静瑜在拍我，我怎么能够没有帽子呢？ 对，还缺了个围巾哈、啊。那月鸟小哥哥偶像包袱多重？ 偶像包袱超重，但是没想到你把我这个偶像包袱扔过来，包袱这个瞬间给拍下来 了。偶像包袱是什么？ 扔过来那个瞬间拍下 来了。哥哥乌说：“来来来，话筒再转十圈。”所以你们有 get 到月鸟小哥哥在转话筒的这个小细节了吗？ 对，大家随。然后呢，这个张一乐说呢，戴帽子的瞬间很有范儿，哎、 嗯， 这才是对了啊！ 嗯、是歌王和歌后分别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今天方言版演唱的这个小视频。 嗯， 提到方言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因为美国有这么一个说法嘛，叫乡村音乐人， 嗯， 会想说，哎，乡村音乐人会不会就是方言版，或者说相对于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唱法？不是的， 我觉得 很洋气的，人家 他们的这个方言演唱不如我们，我们经常可以在两元店当中听到，但他们呢可能。不太可能再来， 只能在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了。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 Taylor Swift 就被称为是乡村小天后啊。 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乡村唱作人， 嗯， 来自凯恩布朗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Experiment， 在上周呢是登上了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当中的首周就成功夺冠了哈。 嗯，那这也是他第一次在 Billboard 200专辑榜当中夺冠了。这张专辑11月9号才刚刚上市啊， 嗯、 上市一周就销出了124,000张、 啊。嗯，对，非常非常厉害。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Kim Brown。这首歌曲 Experiment。 Dancing in the kitchen, you singing my favorite song, swinging on the front porch, just laughing at the dogs. How you swear you love me more?When you're whispering goodnight, all those little moments are every reason why I'm homesick. This feeling that I'm feeling, no, we don't quit. It's like half of me is missing. Heaven knows it, that all I wanna do is be alone with your brown eyes are tangled up, just hold.Maybe that's the damn truth. If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I'm homesick for you. Well, it says Kane Brown on a sign with a line out the door. Sold out some little town I've never been before. Yeah, they're screaming my name. This is what we dreamed aboutBut out here singing about you, baby,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how I'm homesick. This feeling that I'm feeling, no, it don't quit. It's like half of me is missing. Heaven knows it, that all I wanna do is be alone with your brown eyes all tangled up, just hold on to you tonight until the morning. Maybe that's the damn truth. If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I'm homesick for you. Homesick for you. Yeah. I'm homesick. This feeling that I'm feeling, no, we don't quit. It's like half of me is missing heaven. 听到的是 Kim Brown 这个乡村歌王，但是大家可以发送歌王两个字就能看到呼市歌王。 那大家 真棒， 看到呼市歌王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呼市歌王的形象跟一个卡通形象有点像 啊？ 你不觉得有点像加菲猫吗？就你不戴帽子的时候，就特别是你窝在沙发，不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感觉。 什么叫窝在沙发？ 坐在沙发上那个感觉很像大胖猫加菲哦。 我跟你说静宇，今天呢你刚才除了得到了美猴王这样一个称号之外，就平常 阎王 对阎王，然后平常大家都叫你中华小曲库嘛， 对， 然后今天有人叫你叫人肉点唱机 这都是你普及的但是提到这个加菲猫呢，除了这次歌王有点像他之外啊，人家本尊真的是要回来了。 是 因为加菲猫将要拍全新的动画电影，动画电影《变身王国四眼天机》的导演马克汀戴尔将会担任新版的加菲猫的导演。 对，当然这一部呢加菲猫呢本周就开始前期制作了啊，这一次呢是由加菲猫之父吉姆戴维斯担任执行制片人。当然呢这个漫画呢是从1978年就开始连载了啊，主角呢我觉得就不用讲太多了。当然呢加菲猫比较厉害的是他在家里呢特别懒惰，也特别愤世嫉俗，但是他每次跟那个宠物狗欧迪之间还是有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联系的，是不是？ 想想1978年就开始连载了，然后想到刚刚有个朋友说5年前跟5年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5年前在看这个海贼王的连线，就海贼王的连载，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完。 所以加菲猫的人是看了40年。 这仓颉之手说，5年前开始看海贼王，5年以后我争取看到大结局。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古巨基为加菲猫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地区的版本呢，来制作的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是猫》。但同时，大家不要忘记发送歌王和歌后来看一看我们俩的一段演绎了。 别忘了给我们打分哦。 斩得过肚腩个动人，肚腩个大人，肚腩个自强不收身，我懒个大熊，我恶个大傻，我个性型爆每个人，争似使引诱我热吻，我怎可以有我懒到入心， 却惹人开心。 路过挨一挨近，我便意怒获你的芳心。 我有我爱， 全球首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比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马拉松。两个月之前，刚刚打破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的肯尼亚名将基普乔格和他的教练帕特里奥桑，15号走进了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的训练馆，与中国国家队中长跑集训队的队员们共同训练、交流、分享比赛经验。简单的热身之后，基普乔格带领队员进行了5组1000米和200米的间歇跑训练。训练之后放松拉伸中，基普乔格还亲自示范并且纠正了队员们的动作。训练结束之后，队员们围坐在一起，向这位马拉松大神级的人物请教问题。基普乔格也分享了自己的比赛经验和心得体会。谈到打破世界纪录，基普乔格说，这个纪录应该会很快就被打破，我觉得人类是没有极限的，接下来会有人跑进2个小时，然后就是1小时59分钟之内，人类会一直去打破自己所创下的纪录。说到中国运动员，他说中国长跑运动员跟非洲选手最大的差别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心，除了训练之外，中国运动员的下一步就是要拥有这种自信，要相信自己才是最厉害的。雅加达亚运会收获了男子马拉松铜牌的多布杰说，我今天见到了基普乔格特别激动，训练的时候跟他跑了几圈，感觉特别舒服，最后从他分享当中我也学习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要充分的信任，而且信心真的很重要，这种信心就是当我站在比赛场上，我要告诉自己我就是主角，就是来拿冠军的，今天这个活动让我真的很有收获。看到了基普乔格的自信心和节奏感，看来很多中长跑的运动员都会自叹弗如。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也有着满满的节奏和律动，来自于王力宏和方大同带来的这首歌曲 Flow， 让你的身体继续跟着节奏来，一起跟我 Flow， Come on。 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详解，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start 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停不下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午的8: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早音秀。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歌后静瑜。 你是今天的歌后，你每天都是歌后，因为谁让你是人肉点唱机呢？是不是？ 我叫中华小曲库，谢谢。 今天呢，就刚才其实给大家放的这段早安快报当中呢，是说了一段关于马拉松的一些事情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最近呢，这个大家呢可以去多多的去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同时呢，如果你想看到唱歌这样的一种事情来放松的话呢，你可以发送"歌王"或者"歌后"这两个关键字。 是阳光给我们总结了一下，收到这两段小视频之后，他说了九个字：歌王、歌后，全身都是肉。还有我们两个当时在 KTV 坐着，你知道吧，坐着的话这种体态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不太像站起来的时候。特别是你知道我当时想要发这组小视频的时候，其实是经过很长的内心挣扎的观众之一了。 是，当然呢，他之前呢其实一直是出现在观众席上嘛，这一次呢他把自己的这个乐队当中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些乐手带到了 Blue Note， 大家可以说去看一下他最新的一些音乐成果。不过呢，我估计想起崔健这首歌应该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经典啊，来自于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一起吼起来。 听说过没见过25000里，有的说没的做真是不容易，迈着头向前走寻找万字里，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想想吧多少多少钱和小米，高里多都是说是大好红压地，还研究啊再研究心中不服气，当天长了终于多心说别着急， 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各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187。 如何才能获得好运？查一查星座运势，给自己加油打气。 让心境锦鲤雪佛兰为您好运加持。现在仅需支付购置税、上牌费及保险费，就能把人气车款开回家，一税两费零压力。雪佛兰给你真实惠，更多轻松购车方式，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活动仅限指定车款，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雪佛兰梦创未来，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Morning， 继续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早音乐秀当中啊，我们继续今天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消息啊。 嗯，那么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哈，很多朋友在家里呢是通过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说今天一直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太好。 对， 可能开车的朋友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啊。推荐大家其实可以使用北京电台的官方 APP， 就是听听 FM， 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打开之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就听得到了。 嗯， 也可以直接搜索早安音乐秀，然后把我们 mark 起来，这样每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它也可以当做闹钟来叫醒你哦。 对。听听 FM 也是刚刚进行了改版啊，在10月8号的时候呢，全新改版的界面当中呢会更加清晰一点，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早音乐秀。现在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登录一下上面，然后找到电台那一页呢，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是我们的节目了哈。 嗯，那么大家呢继续收听当中，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一周的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 嗯，我们来看一下，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了 Muse 这个乐队的全新的录音室唱片 Simulation Theory 在上榜第一周就成功夺冠，也算是他们的第8张正式唱片当中的第6张冠军大碟了哈。 对于 Muse 乐队这张全新的录音室唱片呢，英国媒体的评语就是像是从现实世界进入到了有活力的科幻世界当中一样。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放送过 Muse 的歌曲。 对，那么接下来紧随其后呢是 Ollie Murs 最新的唱片呢 You Know I Know， 在上榜的第一周呢也是空降了这个榜单的亚军的位置，非常厉害哈。 嗯，那紧随其后呢就是在去年上映的这个 The Greatest Showman， 就是马戏之王，他的原声大碟从第8位回升到了季军位置。在此之前呢，这张原声唱片多周领跑了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Ollie Murs 以及 Shaggy 带来的 You Know I Know， 就在早安音乐秀。 It's a lover lover Shaggy Ollie Murs You know I heard about you You got a flirty mind And I confess that you've been blessed The way you dress is borderline The more I think about it I wanna make it minePretend that we're just friends, but I think it's time we redefine. I've waited up all night to see ya, so baby meet me at the bar. You don't have to dress up for me, because you're perfect as you are.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 wanna do, all of these things make me think of you. All of these moves that I wanna use,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All of these tricks that I wanna try, all of these licks wanna do it right. You don't have to teach, you ain't gotta lie.I know that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all don't try play cute, you want me bad. From the way she look, I know she like my swag. Every time I spot her looking at the ceiling, got a feeling catching all kind of feelings. You on my IG, checking out my snaps, trying hard now not to double tap. But baby girl, you should know this are the real thing. You are the queen, know you buckle by your dream. I've waited up all night to see ya, so baby meet me at the bar. You don't have to dress up for me, because you're perfect as you are.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 wanna do, all of these things make me think of you. That I wanna use,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All of these tricks that I wanna try, all of these licks wanna do it right. You don't have to tease, you ain't gotta lie.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I know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Hey, just call me up and call me Mr. Lover. Hey, I'm in disguise when I'm undercover. Hey,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Hey, just call me up and call me Mr. Lover. Hey, I'm in disguise when I'm undercover. Hey,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 wanna do, all of these things make me think of you. All of these moves that I wanna use,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All of these tricks that I wanna try, wanna do it right. You don't have to tease, you ain't gotta lie.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Lover, lover, your eyes tell no lies, girl. Can't wait to get around the cover. Open up the penthouse door. 好听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 Olly Murs 以及 Shaggy 带来的 You Know I Know。 其实呢，这个你知道我知道有点让我想起来那句非常著名的 You Jump I Jump。 嗯，你知道我知道，歌王歌后超级好。 不押韵， 这打油诗做的哈。 对， 但当然我们两个自诩为歌王歌后了之后，有朋友就来无情戳穿了，比如美嘉乐，他过来说你们俩应该算是西北歌王歌后吧，这个西北民族风再增加一些狂野的味道。 这个也不叫戳穿，要是真的能够担起西北歌王歌后，那也算是我们俩的福分了。但说实话，只是跟大家来玩一玩，就娱乐一下。但是更多的人呢，听出了我在歌曲当中的一些狂野的味道。我觉得我还好啊，我觉得我唱的还挺精致的。 他们一致决定说，周四的时候，月月鸟小哥哥要不要挑战一下蓝蓝的天空？ 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隐形的翅膀。 也可以也可以。 这个可以。 明天是周四的时候，我们两个要一起进行一下歌曲的 battle 啊。现在早安音乐秀呢，每周二的时候会放送两张照片给大家。周三呢我们是视频，周四的话就是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的。周五的时候会带大家前瞻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候那些好玩的综艺啊，还有一些娱乐的活动啊可以去参加一下。周一呢我们会盘点和回顾。总之周一到周五千万在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时候锁定 FM 九七四就对了。 对，听完鲸鱼的话以后呢，你感觉一周凑一下就这么过去了，是不是啊？ 哎呀，不能提时间啊，你知道这一年快要过去了。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是 就是五年前跟五年后的自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什么？你会发现真的一年一年的弹指一挥间，2018年居然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是， 昨天居然有朋友跟我说，你要不要买新一年的日历啊？然后他看到了好多的那个好玩的日历，有一个你知道设计的非常的奇怪。 嗯，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内心阴暗的人才设计出来这种设计。 是什么样子？ 他把每一天，就是每一年的每一天都设计成了一个小小格子。 嗯， 今天过去了之后，你就用指头戳一下，然后那一天就会变成了一个黑洞。 哦。 然后特别直观，比如说你放在家里，你就会发现说时间带给你的那种压迫感。 然后你就发现一年过去以后就变成个大黑洞了， 对，全都是黑洞，然后 满墙都是洞。 对，留给你不是黑洞的地方已经很少了，留给各位的时间不多了哈。 对，哎，那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你不是从一开始就说五年前跟现在的变化，其实你没有想太透吗？现在有想到吗？ 有想到，就五年前五年后的自己最大的变化还是眼神嘛。我觉得眼神肯定是因为眼神是不能骗人的，这是你所走过的路，你见过的，你爱过的人，你经历过的事情铸就的。那么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你现在对自己还不够好吗？ 就是想吃吃想睡睡哈。 你现在不就过的这种生活吗？ 就想继续过下去嘛。你这人真是的。 我倒是希望你五年以后能够回到原来那种纯洁的眼神。 神当中，是不是？ 啊、 现在眼神 回不去了， 现在眼神太热辣辣了，你知道吧？ 哪有月亮小哥哥，快看我一眼！ 哎呀，完全不敢看了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说一下这个五年前和五年后自己的一些变化哈。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说的变化都还挺好的，不光是身材上的变化，其实也有自己呢经过了一些成长跟经历的变化。所以我在想，这样会不会变成2018年的汉语的热词，对不对啊？ 其实我们感觉到时间的变化呢，也在每一年年终盘点的时候，就比如昨天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语盘点2018的启动仪式在商务图书馆举行了。比如说从真香，到凉凉，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热门关键词汇啊。 没错， 还有2018的热词新语，甜到忧伤，恨到发烫， 这些都不是，我觉得 C 位才是2018年的关键词吧，是不 是 啊？ 是 C 罗跟 C 位哈。 对啊。 所以呢，这期间呢，将陆续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词语、年度十大网络用语。那么在12月20号，汉语盘点2018的揭晓。评选结果将会呈现到大家面前。 对，你要说这两天什么最热，我觉得学友哥最热。 哎呀，学友哥的这个票， 对对， 你知道都秒光， 真的是秒光， 哎呀 ，app 我都没来得及打得开。 对，所以我们在早音秀当中来听听看吧。来到这个时段，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张学友《热辣辣》。 热辣辣又赤裸裸，就怕被你戳破。掉渣的头壳，冒泡沫，半生不熟，肉脆弱，不知所措的我，恨我红海蒸发干涸，我有不容成河，也比不上我爱的带过火，撒了魔，全城年华的错。也体现我滚烫着这个想你的我，嘿嘿 ，Come on， 嘿、，Come on， 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都是天气。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带来的一首单曲《我要你看见》啊， 不要大喘气好吗？什么时候阿妹哎出新歌了？我不知道。 对，她的妹妹啊，其实她的妹妹，我觉得还挺有名气的吧？就前两年她其实还参加了这个《 中国 好声音》，对吧？ 是，而且之后还跟阿妹一起合唱过歌曲，包括在演唱会上，阿妹也惊喜现身过哈。 是， 这首歌曲还蛮好听的，《我要你看见》。 嗯， 现在呢，我们想让各位看见的就是发送歌王跟歌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收到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小视频了。 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就是跟我们之间的气场呢越来越像了哈。 嗯，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俩有的时候呢，就求生欲超强，对不对哈？ 对。 就你看这个听众刘帅说：“季云好瘦啊。”然后第二句：“郭鹏不瘦啊。”后来他想了想，觉得好像自己说的不对，立刻鸟哥很优秀。 嗯，就是优秀这个词语吧，你知道，就是具体不到哪里，就好像 女生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被夸的就是你好有气质。 啊，没关系，我还挺愿意听别人夸我 优 秀 的。你好优 秀啊，你好有气质呀。 所以你五年以后想对自己说什么？希望自己继续优秀下去。 对，然后你想让你五年以后继续很有气质。 干嘛要这么互相攻击大早上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跟五年前的自己比最大区别是什么，然后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文风听雨呢真的就是真相了啊。他说五年间呢变化最多的是发际线一直在坚定不移的后退， 对，没有变的是身材依然厚实稳重，一步一个脚印。 嗯，是的啊。但是 KCD 的这段话呢还挺感人的，他说五年前呢我自己重病需要别人照顾不能走路，包括性格在内都很别扭很闭塞，但现在呢，不仅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别人照顾的程度也变少了，而且我自己能走路了，也能出去上班，为家里担一些责任哈。 嗯，那像 Luke 也跟我们说到说，其实两点一线的生活，如果说此时此刻的状态的话，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变化。 嗯， 在哪个红绿灯堵着写互动都是一样的，唯一变化的好像之前是跟白洁互动， 嗯， 然后说白洁一个人叨叨叨一路，现在你们俩每天互相 diss， 不要这么说，我们是一档有态度的音乐节目。 老白如果有人的话，他也愿意 diss。 对，就他不像我们两个人可以来回这么 可以互相 diss， 对不对？他不能自己老 diss 自己，自己开心跟自己作战。 还有好听的歌曲啊，现在时不时的还能收到你们的小视频，看看歌、唱歌、跳舞什么之类的，真好。五年以后呢，没有想过平淡生活就挺好的。 嗯，有道理啊，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是生活当中也会给自己找一些点缀的小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把你们的答案，你和五年前的自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以及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嗯，我们接下来看电影方面哈。2018年火爆全球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之前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说过了。 对， 当时是真的是在北美票房当中成为了一个异类一样。 嗯， 因为好莱坞大片就是整个围攻的趋势之下，它居然一直是稳坐着亚军的宝座。 嗯，而且 现在已经确定定档了。 是，你知道呢，在好莱坞当中呢，如果一个这个华人演员呢来想来出头的话，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这一部呢，几乎全部都是华人的演员， 全部是亚裔的。 对 对 对。嗯， 11月30号已经正式定档，将会在国内上映了。那么11月24号将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首映，到时候呢，女主角杨紫琼，包括像导演朱浩伟以及制片人等等的，都会联手出席在首映式的现场。 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体验一下这部影片啊，名字叫做《摘金奇缘》。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一个在这个怎么说呢，在欧美非常大热的团体，他们的名字叫做远东韵律，名字叫做 Far East Movement， 他们其实也是全部都是亚裔的嘛，对不对啊？他们当时呢也非常带起了一股潮流，他们的歌曲当中的一些成分，我觉得跟《摘金奇缘》有很多相似之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们和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Live My Life。 Make me go wild, this drink make me fall down, I party hard like carnival, let's burn this mother down, this bass make me go ape, these girls circus so late, yo that's hella cake with a Cali shake, I got dough, who's down to bake? Oh, oh, oh my dirty bass. Oh, you feel like that? I could work that back, let me get that.Drive me crack, hell yeah, dirty bass. No matter where we be at, VIP or in the C-Lac, all we need to start it is the speakers in my G-Chat. I spy a couple hotties hollering, where the party we at? Girl, move it like Pilates, put your head where your knee at. 听到的是有点舞曲夜店风的感觉啊 ，Far East Movement， 远东韵律以及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Live My Life， 他们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 G6， 那首歌曲呢更劲爆一点啊，看有什么时候有机会，大家我们来一个 Party 的这种节目的这种时间单元给大家放一下啊， 或者说之后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啊，大家跟我们在线下摇摆起来，现场看一看月月娘小哥哥跟静瑜跳舞，还有董慈大慈一起跳起来哈。 这个方面我就确实不如你了，因为毕竟你跳的那个舞步还是挺专业的，但是我呢就只能这个叫什么草上飞、平地挪之类的啊。 你只要能把脚移动一下，我觉得都是值得被肯定跟鼓励的地方。 你怎么你这个说我就很不爱听，我每次都是横移，我是不拿起来而已。 横移，哎呀，我们的歌王啊，好优秀啊。不过你刚刚提到远东韵律的时候提到，因为他们都是亚裔嘛， 是， 那么他们会不会在自己的歌曲当中也加入一些本土的元素呢？就比如说像歌王跟歌后，大家发送一下歌王跟歌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就能收到我们两个非常带有地域特色的这种演唱方式了。 是，你会发现呢，这个我们的听众呢真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问号呢说，就是你知道大家关注我们的点在哪里吗？问号是这么说的，我本来呢不想看，但是听到节目里说有好几层肉，就迫不及待的找来视频看了，笑得我肚子都要起褶了。对，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让你也起褶啊！谢谢两位带来的早安好心情哈。 那也谢谢你啊，虽然我们俩听到之后没什么好心情， 并不是特别高兴。 今天还问问各位啊，五年前跟自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什么？俊跟我们分享说，五年前的自己为了孩子没有上班，人在家里待久了有点轻微的抑郁，现在上班了，每天忙忙碌碌的还挺幸福，所以希望五年以后自己以及家人都可以实现梦想，比现在更好。 我觉得确实，我觉得那些愿望或者是那些美好的东西能够成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有幸福感的。所以呢，每次想到五年之后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般都会有这种祝愿或者小心思在里面，对不对哈？ 是。其实今天看到大家回顾五年以后，五年以前，或者说对五年以后的一个展望，可能我们并没有时间瞬间移动的本领，就回到五年前，或者是立马穿越到五年以后。 对。 但就像刚刚的一个答案一样，现在其实这五年教会给我们的就是活在当下。就是不畏将来，不忆过往哈。活在当下的一种感觉。 说的真好，就是你从你刚才稍微有点磕磕绊绊的结尾来看，五年之后的事儿你还没有完全想好。 我大概是不是还记得哈？我记得刚刚还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五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健忘了。这是张旭啊，可能工作的事情太多了。你跟静瑜是一样的，我经常就是从沙发站起来走到厨房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然后还要回来坐到沙发上继续想一想。 对，没有办法啊。所以大家呢，还是有的时候多多的来注意好自己的这个身体才是关键。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的三天呢，全市的天气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 主了。虽然是冷空气活动的间隙期间，空气的质量和能见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很快就有一股另外的一股弱冷空气来临了啊。 是，那明天我们就将迎来小雪节气，各位吃饺子喽。 又吃饺子，只要碰到节气就吃饺子，是不是啊？ 所以防寒保暖呢，将会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了啊！小雪节气已经马上来了，我们真的步入到冬天了。 嗯， 小雪节气来了，那么雪还会远吗？ 但是我们的歌声明天还会陪伴大家，所以呢，明天的节目当中你还会来吗？ 我不来空播呀，难道？ 我没问你，谁问你来不来？真是抢答机啊！好了，那这里是今天为你送出的全部的早安秀的内容啊！祝各位今天有一个好心情，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 明天见，各位，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对理想快乐着，不知